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天气晴朗，扩散条件非常好，风不大，有利于大家户外出行和外出游玩，大气透明度很好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朱棣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，等进了庄子，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，长恒首先叩打门环，开门的是个老家人，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，佩刀悬剑，有点害怕。哎，你们找谁呀？长恒就抱拳，请问这是沈府吗？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？啊，对呀，一点不错，那就错不了了。我说我跟你说说啊，看见没，那位披黄袍骑黄马的那位，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。我是他手下的将军，我叫长恒，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，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。啊，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。哎呀，长将军，实实在在的对不起，我们庄主不在家。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走了半个多月了，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没说。这玩意儿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，有时候一走就得1年半载的，有时候2-3天还许回来，这我不敢望空普影的胡说。哎呀，长恒一听这个泄气，他要走个1年半载的，不什么都耽误了吗？但是又没有办法，转身问燕王怎么办。燕王一听，人家主人不在，你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，就告诉他说我来拜会你来了，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，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，写得十分客气。这封信留给老家人，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，真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。走来走去啊，又走到那树林了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冷不丁就听见呼哨一响，哒啦啦啦啦啦啦，嘡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。 灵就一激灵。怎么说呢？这离着燕京城不远，又是一条官道，怎么能有人劫道呢？就是慌乱年间，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。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，长恒一抬手，咔楞，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，赶紧护住四殿下。王爷有情况，朱棣也不白给呀，一抬腿，咔楞，把五钩身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。40名亲兵各拽刀剑，呼啦，把燕王千岁保护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胡哨的响音刚一落，就见树林这周围呼啦啦闯出300-500人呐、啊！长恒一看，很多人都是蓝眼珠、高鼻梁，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，耳戴着金环，有的穿着牛皮坎肩，有的蹬着牛皮靴子，服装不那么整齐，穿什么的都有，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，为首的是个北国人。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，头上顶着牛皮盔，披挂犀牛宝甲，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，胯下压起铁青马，手中端着金柄枣阳槊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青蟹盖，左耳戴了金环，看年纪也就在34-35岁，长得身高体壮，肚大腰憨，跟个瘟神相似。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，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。就见他把金柄枣阳槊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哎，不要走了，站住！长恒一看，一合，哎呀，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，本地常有土匪出没，而且元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儿来做坏事来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。这就在北地燕京鼻子眼底下，元人就敢来溜达，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，我要不来，王家千岁非出事不可。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马往前催，晃动蛇矛枪，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你们是哪国人？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，哎，你不要往下问了，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，明朝的四殿下？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，这是，但是也能听明白，不错，正是。那太好了，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，我要回去轻功受伤。你放屁！休走招枪！砰！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，晃动蛇矛枪，分心就刺。哎呦，他可想错了，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，把金柄枣阳槊往怀中一端，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哎嗨、哎、呀，正碰到蛇矛枪上面，啪！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，10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。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，蛇矛枪就出手了。吓得他一激灵，2次进招，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。那说了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位啊，长恒是不清楚。他的名字叫驼彦帝，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。如今他领着5000多元人越过万里长城， 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，见着什么抢什么。托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咱的元气不足，力量不那么大，千万别碰北地燕京，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，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。但是这个驼燕帝呢，有点不服气，觉着自己力猛硕臣，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。你说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。哎呀，他据调查，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，这我要拿下来，回去有多好看呢？人前显圣，傲礼多尊，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，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？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。这次来，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，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。他一想，太好了，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，功上加功啊。哎，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，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？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。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，他也调查出来了，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，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。这个驼燕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，长横哪行啊？你别看他脚着不含糊，这就是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啊！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，长恒就招架不住了，之类的亏歪假邪，带冷抛松，虚虚带喘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一个没注意，被人家的金兵枣阳槊正扫到马屁股上的，这下扫偏了，要扫正着了，这马就废了。尽管是偏了，把马屁股那皮给掀下一大块去，战马疼痛难忍，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。长恒心里着急，我跑了，燕王怎么办？但是这阵儿他下不来了，鱼鱼鱼，怎么鱼呀？那马也不听，是越跑越快，一溜烟就没影了。安下长恒跑哪儿去了？咱们不说，单表驼燕帝一看长恒跑了，他就奔燕王来了。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，身披黄袍，逍遥马，连那马的钢绳都是杏黄色的，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，一瞅这就是王子。驼燕帝不外行啊，用金翎枣阳槊一指，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姓朱叫朱棣？燕王一听可坏，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八个也白给呀。可是事到如今，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，没有办法，他让40名亲兵退到后头，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，高声断喝：呆！北国的狂徒，一不下战表，二不递战书，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？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？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，这些我都管不着，我就知道来抓你。你是不是叫朱棣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那就太好了。我说朱棣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乖乖的跟着我走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绝不难为你。 要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来看。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，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，不废话吗？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，只好颤枪就扎，跟驼燕帝站在一处，那不白给吗？两个照面烫绕枪飞了。燕王拨马一跑，那40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驼燕帝给挡住了，上哪儿挡得住去？被驼燕帝一顿金钉枣阳槊打得乒乓噼啪噼啪，死尸翻滚，把亲兵杀散。这阵他不顾旁人，是直追燕王。哎呀，把燕王给追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！要说驼燕帝安心要燕王的命，那么燕王也活不到现在。他蛮可以发暗器射冷箭，但这小子改变主意了，打算抓个活的，那回去不更光荣吗？由于贪功的心切，他没下死手啊，追来追去眼看就要追上了。燕王一想，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，干脆拽出龙泉剑我抹脖子得了，我这命就是这个命。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，头顶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还骑着匹马，马脖子那挂个口袋，里头装着纸马香客，还有几样点心。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，一边掉眼泪，俩眼睛都哭肿了，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，这是离着近了。驼燕帝那喊了一嗓子，把他吓得一激灵啊！这个人抬起头来，闪目往树林观看，不看自可一看，他也不哭了。为什么？他忘了。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，五官貌相，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，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，耳戴金环，是北国人。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，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条花枪啊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高声喊喝：呀呆！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，谋家大王了。这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，急如闪电，快似狂风，人到马到枪也到，就来到驼燕帝的马前。驼燕帝甩脸一看，来的这人30多岁，面如银盆，稍微有点黑胡，满身的孝服，腰里系着麻绳子。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，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，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。嘿，你少管闲事。轮槊就砸。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，晃动掌中的花枪，扔扔扔，三下五除二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。驼燕帝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儿，一个没注意，正扎在他心口窝上。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，前边扎进去，后边就露出枪尖来了。这人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把驼燕帝整个给挑起来了，去你娘的，啪甩出树林，然后抬靴子底儿，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，过来见燕王。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，恩公 幸亏您把我救了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，但是又没说过瞎话，这才报出名姓。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。这一句话朱棣是又惊又喜呀！啊，您就是盖世无双、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？哎呦，恕小王眼拙，我可见着亲人了。朱棣说完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。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，一点都不假。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？咱们曾经说过，朱元璋领着百万雄兵统一全国，平灭大元。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，他就有点变了。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，在酒里头下毒，以庆功为名，打算把田在彪、常茂、于皋、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。结果这个事儿呢，叫小矬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。事情不但没成功，结果还弄砸了，才引出十八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，火烧小庆功楼。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，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。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，胡大海从中和稀泥，才把那件事平息下去。事情虽然完了，田在彪越想越生气呀。小伙子心里的合计，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？怪不得都说呢，龙眼无恩，翻脸无情啊。我刚才出事几天，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，就拿那些人来说，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，江山初定，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。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，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，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？韩金虎、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，没有好人的活路啊。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，越想越生气，来了个不辞而别，弃官逃走。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，那么田在彪上哪儿去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小伙子没什么亲人，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爷儿俩一见面，周坤就问说，孩儿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田在彪口打嗨声，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，最后再向老师表示，我无异于功名，当官当够了，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。我这多好啊，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？周坤一想也好，我孩儿，你要真这样的话，为师我收留你，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，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，在家里头一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这样，田在彪住到师父家了。